普羅政治民生起義。 My Radio 2014。 換回衣服,馬上即刻,不知道什麼事,可能一會拆慢聯拆得爽一點,中肯一點,不用麻煩馮堅成,今次我來講,英超曼聯,他不是打英超,不過有輸了一場,還要這樣,曼聯好厲害,一會兒我們就會講講曼聯,另外就會有這個昨晚的歐冠杯一些戰報,接下來就當然會有英超,講的就是今屆,星巴馬暫時打了兩輪英超,我們看到些什麼,事不宜遲,我們先可以說,先講了今晚,新鮮滾熱,8點鐘開播的亞冠杯,廣州恒大。 恒大淘寶,現在叫恒大祖國球隊,恒大淘寶以2-1擊敗了西式尼流浪者,以作客入球,優惠西式尼流浪者就晉級,上場球大家都可能有些印象就是恒大不單止輸球,另外還有兩個球員被趕出場,這場球都頗為路轉,因為其實恒大可以先入球,只不過艾力神自己博回12碼射失了。 及後西式尼流浪者又博到12碼,他就射入,先領先一球,恒大瘋狂反撲,及後就有迪亞文迪和 射失12碼的艾力神反超2-1,但當時已經去到保時的91分鐘,為時已晚,最後恒大就以再入球優惠的劣勢被淘汰,不能衛冕,有些陰謀論就會說,西亞那邊的球隊怎會被恒大,東亞這邊的球隊衛冕到這個杯賽? 其實比賽的進程就這樣看,其實是有少少黑幕的,就像上回合那樣,那兩張紅牌其實都有一些疑點在,今場球判給西式尼流浪者那球球,其實那個龍門的犯規動作都不大,只不過就是這樣判了,入了那球之後,恒大最少要入3球才可以 進級,最後都是做不到的,或者再等下屆看看怎樣,下年努力過吧,好,立即去或者出第一張照片,麻煩你,現在這裡就看到,昨晚的歐聯的附加賽,有10支球隊,總共有5個席位就產生了,或者給松童你報一報,分別入選 外圍賽踢,有新尼特,對標準列治之塵是3-0,巴迪和斯洛雲的對賽,巴迪以3-0贏了斯洛雲,波圖和里爾的對賽2-0,塞路迪對馬里博爾0-1輸了,尼科斯亞對阿爾堡3-0總數,以上剛才說幾隊,基本上除了 塞路迪輸球之外,其餘大部分的球隊都已經晉級了,熟悉的尼科斯亞,馬里博爾,巴迪和新尼特都已經基本上是歐聯的常客出席,說起塞路迪其實有段故,因為話說他其實在上一輪已經應該要被淘汰了,但幸好他對手出錯了一個不能上陣的球員,那場球對手贏6-1,事後判回塞路迪贏 3-0,塞路迪是這樣晉級上來,給另一個機會他打這個附加賽,都仍然不能夠取得這個晉身。 的資格啦。 呢啲咪過到初一過唔到十五咯。 我哋睇下我哋個陣容其實都你俾佢入到。入到分組賽都是包尾的，他連費沙科士打都買了， 不是因為他後尾因為以為他入不到先買了，但是後尾買完之後說、我入到這樣才打過，那 沒辦法 了。剛剛說的那隊其實是波蘭球隊力基亞，即是出錯球員，其實這些真的很業餘、 不是真的有遲一些的原、職球員的技術性犯錯基本上沒什麼可能的，不過 是教练啊，即系换咗一个 唔明， 其实应该系个教练要提醒，即系教练，即系嗰个职员要提醒，要提醒个教练嘅。 呢个 系个职员个责任大。 即系嗰个业余程度，我觉得就系等同于你一场波换咗四个人咯，即系等同自杀。你嗰场波基本上唔使踢，你赢咗又系判输3-0，输又系即系进唔到级咁样，其实好惨啊！因为仲打到去一个咁大嘅比数啦，赢6-1，咁啊事后咧。那個教練其實有講過句笑話，就話斯洛迪，如果你是男人的，你那十一個再走出來跟我們重賽嘛，跟斯洛迪心想我睬你都傻啦，咁咁樣入附加賽嘅，咁呢場波斯洛迪就 輸咗， 即係喺賽前咧就係、是即係同呢隊馬里博爾咧就打和住1-1啦，咁其實佢只要保持住0-0呢個賽果咧，佢就可以 1-1， 係啊，以呢個作客入球優位咧就晉級嘅，咁啊一路守到75分鐘先俾人隊入嘅， 即係九守必失啦，咁嘅手法 係啊，九守必失啦， 真係失咗真 係。係啊，咁啊另外咁啊講講俄超嘅新尼特就憑呢個巴西國嘅侯哈梅開二度啦，咁啊贏呢個標準係至3-0，咁啊即係 入波，係翻到聯賽先入波，即係國家 幾靚嘅喎，入嘅第二球有一個。 侯克同保亚斯真系估唔到两条茂利咸鱼翻生， 系 唔系即系啱啱我啱啱我哋喺背后都讲话，因为保亚斯咧即系硬系都系啲 winning 型嗰啲教头嚟噶，即系你系要无限金元咁俾佢乱咁掟啊， 啲 friend 嚟噶嘛都系， 即系然后又要俾好多时间佢慢慢抌啊，其实即系。即係咁樣嘅條件底下，有幾多個教頭係教唔好啊？文先嚟都教得好。 佢每次俾人炒都話唔俾時間佢噶嘛？ 佢依家俾時間佢啦。 教新尼特啊，應該冇咁大壓力嘅。即係嗰個國內嗰個對手又即係強手唔多啦。咁最主要你只要喺歐聯嗰度可能揾到一個比較理想嘅成績，我覺得班主都 收貨。出到分組賽都 OK。 其實反而因為曾經講過話佢因為教波圖原因啦，同埋而家同個新尼特有啲相似嘅，因為兩個都係可以俾好多錢佢，但係佢當教一啲。有啲歷史嘅球會咧，即係熱刺屬於一種係地區性嘅球隊，唔係因為外援行先噶嘛， 都會俾錢，但係要快咯，成績要快咯。 但係咁，即係佢嘅根基係要維持於本土嘅球員， 嗯、 但係唔係即係好似為所欲為，你要買走人，然後再買一批新人翻入嚟。波亞斯就犯咗呢種嘅錯誤，你就要諗下，你就要拔起嗰啲係。 啊、 基本上是有些都話叫是名宿，即係有些是 英格蘭的大佬啦， 大佬啦，係咯， 或者街都 咁正，或者咁講咧，都係圍繞翻咗，即係阿保亞斯是 FM 嗰只嚟嘅，即係要全部佢可能揸曬笛，即係可能佢係少帥型嗰啲咧，即係佢教步伐會比較適合，即係教一啲比較有歷史根基，譬如車路士啊、熱刺啊呢啲嘅時候咧，就當堂出曬事， 容易得罪就係 同埋佢講嘢係容易得罪人嘅，同埋佢忘即係罔顧咗個歷史，即係譬如有啲大賽係唔輸得，即係譬如你熱刺同阿仙奴可能細受你嘅，咁你可能佢輸咗覺得啊呢場我哋都仲喺度調整階段，呢啲嘢你內部你內部傳閲咪算咯，你做咩講出嚟啫？ 佢傻噶嘛條 友，即係呢啲唔講得噶嘛， 多都算啦，而家都係附加賽啫，咁睇下到期時分組賽打成點啦，可能分分鐘又出局，又唔知啲有錢佬又啊你覺得唔掂，又剁鬼咗佢。 呢場波雙方都最後10人應戰啦，咁頭先講起波圖啦，咁波圖咧亦都要參與今屆嘅歐聯附加賽嘅，咁佢係以2-0啦，咁淘汰咗法甲嘅里尔，咁啊胜传啦，会离队嘅积逊马天尼斯都有入波， 嗯， 系啊，咁啊或者即系另外两场赛果，头先阿松报过啦，巴迪3-0赢咗呢个斯洛文啦，咁啊尼科西亚呢队近年嚟讲啊，即系受惠于呢、這个即系。大佬啦，即 係話天尼個新政啦，叫做 係啊，即係話小國亦都有機會晉級啊，即係或者開放多一啲席位，咁佢係其中一隊受惠嘅球隊。 不過其實咧，睇翻呢隊波啲人咧，其實咧都大家都曾經喺西甲啊、葡超都曾經見過呢一隊球呢一啲球員嘅、嗯，所以其實我覺得尼科斯亞咧，其實你可以話佢一隊黑馬，因為往年佢都曾經試過去到16強嘅都去到。 我試過㗎， 係啊，所以咧其實呢隊波其實唔應該睇少，即係我諗個班主都好抌本，因為你年年都至少起碼見到佢喺外圍賽啊，甚至分組賽出現咧，其實都係好一個好驚人嘅 出現， 又攞3000萬先啦。咁啊 ，OK， 咁啊，講完琴日歐聯附加賽嘅賽果，咁今晚咧都仲有另外5場嘅。咁大戰啊，當然係講緊亞斯羅對比石達斯啦。 我上曬身啦，你應該已經 冇機好睇喎，點算啊？ 點算啊？頭三個月 冇人攞第一喎， 唯一嘅機好睇，都有睇喎，咁紅嗰段片。OK 啊，咁啊，係啦，咁啊，首回合就打和住咧，比石達斯0-0啦，即係冇再入球嘅呢場波。其實如果亞斯羅先失球或者一失咗一球波咧，佢必須要取勝啊！ 總之一定要贏啦。 係啊，咁啊，另外就畢爾包對拿波里啦，咁啊，可能都係即係其今屆抽完之後，俾大家覺得最可惜嘅一個組合，即係明明如果你抽到其他隊嘅話，兩隊都好大機會會入到呢個歐聯分組賽，咁結果抽埋一齊。咁啊，另外 最慘係畢爾包咁多年冇打，係點知就撞正拿波利。 對住杯賽專家賓尼迪斯，睇下會點樣啦。 係啊，咁啊首回合呢場波咧就打成1-1嘅。咁另外就有利華古信對哥本哈根啦，嗰個懸念咧就冇咁大嘅。利華古信咧首循環首回合咧就贏3-2，咁啊次循環穩打穩扎。打和啊，或者即系输一球啊，都晋级嘅，因为作客都赢咁多。咁 OK， 咁啊，仲有另外一场卢多格德斯啊，对呢个布加斯特星队咧，咁啊首回合咧，卢多格德斯咧就输紧1-0嘅，咁翻到主场啊，睇下能唔能够收复失地啊。咁最后一场马毛对萨尔斯堡，咁啊两支都系即係一啲比較邊緣嘅，即係國家聯賽嘅球隊啦。咁啊，首回合咧，馬毛咧就作客輸俾呢個薩爾斯堡1-2。咁啊，同啱啱對上一場咧嗰個狀況一樣，即係都係要喺主場咧務求呢個收復失地嘅。 咁我哋睇下今晚究竟會點樣啦？ 係啊，或者講講阿仙奴場波啊，阿仙奴對比塞達斯，即係阿謝賢啦，阿仙奴球迷咁，你即係對呢場波有咩睇法？因為傷兵多嘅，賽前已經話，即係我哋知道嘅有基奧特唔出得啦，仲有藍斯就攞上場攞紅牌啦，咁阿迪達又唔出得啦，傑比斯據聞呢場波都係唔出得嘅，咁即係喺多個位置上邊原本嘅正選球員都唔出得嘅情況底下，你覺得即係我覺得呢場波啊，最緊要係有入波，係最緊要有入波先。咁你點樣即係你覺得應該點樣去解決呢個入球嘅問題？有冇機會大嘅情況？ 首先講翻個人腳方面啦。嗱，雖然有咁多傷兵存在，但係嗰隊係比石達斯，即係如果你逐個稱嘅話，我唔相信有阿仙奴任何一個係輸蝕俾佢。但係問題而家阿仙奴咧，就係呢11個人唔知點解拉埋一齊之後咧，就硬係拿手唔成勢咁樣。 上場波打到你驚啊！作客土耳其。是比利納斯撳咗阿仙奴嘅攻， 幾風聲鶴烈噶，係啊！咁跟住，然後我哋其實即係我哋背後啲手足，即係中意阿仙奴嘅機構都喺度講，其實話即係中間塞車嘅問題係好嚴重，即係冇辦法調節到咁多個原本都係可以拎嚟打中場中嘅球員，你數暈曬啊！其實有邊個真係應該拎嚟打邊噶？其實佢打喺原本 嘅位置啊。 但係佢都係中路人，即係佢應該係自由人嗰只多咯。咁佢係被逼打邊嗰只。咁然後你話藍斯、韋舒亞到出翻嚟嘅奧新迪卡蘇蘭、奧斯爾，冚唪唥都應該係喺中路出現嘅人。而家就算夾硬揞啲去邊路都好啊，中間都係塞曬車，唔知點樣調配，唔知邊個上，唔知邊個落。咁啊變咗阿韋舒亞就焗住。其實我覺得有啲人話佢係魯莽啦，但我又覺得成隊塞曬車嘅時候，咁你唔衝我唔衝，咁邊個衝啫？我衝咯，即係佢嘅睇法係咁樣。即係而家個進攻個板斧就係因為雲家其實係不嬲都冇針對性嘅措施嘅。咁面上就係你有得啲人自動波，但係佢嗰個戰術嘅閲讀性同埋嗰個佢嘅經驗未到嘅時候咧，就會出現咗而家咁即係好悶啊！甚至係 近呢2-3場波睇到阿仙奴係全球速率慢啦，啲人走位又慢啦， 冇球冇走動嘅。 我最不滿咧就係因為有一樣嘢咧，就係冇狀態你都做到嘅，就係我嫌佢嗰個入禁區嘅人數即係往往都係太少啊！睇翻上一場波，譬如對愛華頓嘅時候，你山齊士就嗰場波正選前鋒啦咁啊。 仲虛似喎， 係啊，即係又即係成場波啊，佢打完45分鐘係冇喺禁區度攞過一球波嘅。咁另外一樣嘢咧，就係就算你睇翻佢追和2-2嗰兩球入波，第一球藍斯入攝啦，其實咧你睇翻咧個傳球點都係得一點嘅，就係藍斯個點。咁咁啱俾佢篤入，即係如果對手啊，嗰個防守係稍為再注意多少少嘅話，你會發現其實禁區根本係冇人需要 mark 嘅，即係除咗藍斯之外，咁第二球基奧特嗰球都係啊，你見到兩個中堅一個留頂，另外就頂咗入去。其實你睇翻個禁區裏面仍然都係得一個人，即係你全中嘅話咧，你基本上係得一點去揀。呢樣嘢係令到即係我好在意啊！你呢樣嘢同你狀態好唔好係冇關係， 冇關係。 其實愛華頓係嗰場防守係好唔集中嘅，最後嗰10分鐘就俾阿仙奴咁樣。 啱啱就我就想講係依個係一個懲罰嚟嘅，即係佢。 因為他諗住 head 住兩比零啊嘛，我追你咪最多了不起追一球，咁啊啱啱好又就係執翻兩球就追翻。 但最慘基奧特其實打得幾好，嚇、啊， 即刻傷 又冇嘅， 傷埋冇埋，唉、哎，真係。 係、我希望基奧特傷出會換即。因為而家得翻山齊士可以俾佢拿起手嚟用，耶辛諾高嗰啲都有少少傷嘅， 耶辛諾高應該 OK 嘅 ，OK 翻啦。咁但係我希望喺個機動性上面真係要加強翻咯。你唔好理乜嘢啦，即係我覺得你起碼將耶辛諾高擺喺前面嘅時候，叫佢遊走多啲，牽制多啲對方嘅後衞，然後山齊士內切，即係唔好再俾佢一邊路斬，因為呢個唔係佢嘅強項，即係嘥咗山齊士。即係佢明明可以可能打到一個阿古魯咁樣嘅性質嘅球員，你叫佢而家打成咁，真係大材小用。 呢場波我認同出翻耶辛諾高啦，咁啊，始終即係我覺得佢第一場波出嚟大家睇到好似好大問題咁，其實我覺得耶辛諾高呢、這個年輕球員咧，其實對一啲如果速率唔係好高嘅一啲賽事，咁好似呢場波歐聯對翻比利時一啲唔係英超嘅球隊咧、其實佢係 OK 嘅，會發揮得比較理想啲。即係大家可能睇翻酋長杯啊嗰啲，可能嗰個比賽嗰個強度唔係咁高嘅時候咧，佢其實會發揮出色嘅。所以呢場波都有啲希望。咁另外一樣嘢就係、是。關注點咧就係、是、今場波翻翻酋長球場之後咧，就唔會再好似比利時嗰場波咁，那個場地啊，即係凹凹凸凸啦，凸凸呢樣嘢對阿仙奴嗰個發揮係其實影響好大嘅。以往一路去到而家，其實阿仙奴喺面對即係球場嗰個高低不平啊，或者係草地嗰、那個。即係凹凸得比較犀利嘅時候咧，永遠係好阻礙到佢發揮嘅。係啦，希望呢場波會打得翻好啲啊！咁另外嗰幾場波就大家會即係拭目以待啦。今晚咁啊，我諗好多人就算係唔係阿仙奴球迷，今晚都會將嗰個關注點可能會擺咗喺呢場波 入邊。好多阿仙奴唔好睇啊！你 係啊，就如果呢場 少咗啲話題啦，會 係啊！呢場晉級就將會係教授即係帶領嘅阿仙奴連續17年晉級呢個歐聯分組賽啊！即係以往都有啲保。再過往一些數據就是說對土耳其球隊就4-4未輸過的， 數據都是贏回， 但你這場球你和都未必出到線，即你和1-1、2-2那些其實你是出不到線，即再加上傷兵、或者停賽的問題是有一個隱憂在這裡的，那、即或者留翻禮拜五晚嘅手足再同大家分析一下啦。咁啊，好，咁啊嚟到今晚嘅主賽啦，咁啊 重頭戲 係啦，咁啊琴晚啊。 最 精彩的，即係我諗咧，曼聯打呢個聯賽杯，對呢隊 MK Dons 之前咧，咁啊中文譯做米爾頓海恩斯， 即係温布頓嘅前身啊， 係啊，温布頓前身， 2004年先成立嘅啫，咁啊，即係我覺得咧，聽過呢隊波嘅球隊可能有嘅，即係可能要個聯賽杯。一輪就出局啊，或者點樣？即係唔係對曼聯咧，可能都未必啦、有咁多 嘅回 球迷識得呢隊英甲嘅球隊。 本來曼聯如果唔係輸，我哋都會講唔多啦。 即係琴晚即係同手足啊，即係紅魔仔講起，唉、呢場波開齋啦啩，仲唔開齋等幾時啊？跟住幾個鐘之後瞓醒， 哇！以為睇錯大佬，哇！世界冠軍曼聯輸咗4-0，唔係啊！跟住我啲人同我講話係咪贏咗4-0？我唔係你睇錯啊咁樣。 唔係，我必須要老實講句咧，我就冇睇呢場。因為我諗住食硬噶嘛，我唔係串曼聯，我真係講真呢個事實嚟噶嘛。你有冇人夠膽而家打電話封煙入嚟話我賽前我就係估曼聯輸4-0啦？你講乜都得，即係我冇啊嘛，就係我今朝去睇嗰個 live score 嘅時候，係咪調轉咗咧？唔係啊，由個 live score 好少錯啊，就算錯咗咁耐都更正咗啦。你半夜打，咁我再 check 嗰時，喂，真係輸咗4-0，仲要俾阿仙奴隻小借將入咗兩球，即係呢個係我幾開心嘅地方。但另一方面，即係作為一個阿仙奴 比啊，講緊嘢， 即係俾啲輕口味先啦，因為陣間可能有其他手足會講其他更重口味啲嘅嘢，即係作為一個企喺宿敵位置嘅支持者，即係我係唔會覺得特別開心嘅，即係。即我啱啱都話啦，即今日曼聯俾米爾頓海恩斯炒完阿仙奴，今年你再一對一次人，我唔信阿仙奴會炒到曼聯。 你唔開心嗎？我食花生食得好開心喎、即尤其是見到連續三， 因為上屆你哋都贏唔到咯， 即我會覺得我點樣食，我會點樣食到花生就真係我哋堂堂正正搏低嗱，佢而家係落佢而家係苦落平陽噶啦，亦都係最適合搏低佢嘅時間，但係。我覺得亦都係要親手咁做，即係我覺得作為一個球迷有好多種啦，但係我覺得一定要對自己最大嘅對手大有尊重咯。即係但係我認為曼聯嗰種輸法其實係有啲自取其咎嘅。我亦都唔認為你話咩要流力啊嗰啲嘢，於是你就可以輸俾人4-0。有一樣嘢叫士氣，士氣係買唔到嘅。 阿仙奴，你有冇谂过嗰年八比二搞到？点解第二年云佩斯即刻走咗？即系嗰个自尊心嘅伤害其实系好严重嘅。即系 由云佩斯嘅球队搞成咁咯，八比二有关佢事吓？先俾英格球队四比零啊，包括呢场 冇法， 冇错，唔紧又唔会。 今场系阿韦球王打正做主做正选嘅，因为佢今场其实有迪基亚啦，有安达神系香川真司啊。小豆香南迪斯我哋有个主持好鍾意嘅小豆啦，仲有韦基係啦，咁其实都相对同伊云斯啊后防大哥伊云斯复出，其实 输佢喎， 係咁都讲返嘅，咁相对其实你睇返啲球员逐个称呢，其实都係好过呢句米尔顿海恩斯嘅，但你打出嚟 其实唔使逐个称啦，係咪 哇真係 Katie 哥佢嗰队波即係对手啊，今日就有即公布返话成队加埋个身价呢就係235,000元啦，咁即係好大嘅一個對比啊！就係講緊朗尼啊，一個禮拜都揾緊300,000啦，即係朗尼一做五日就可以買喺呢隊波，即係成隊球員咁買翻嚟，即係嗰個身價嗰個比例係講緊咁誇張啊！ 即係所以我咪話你冇藉口啊！即係唔可以講話咩流力嗰啲嘢，你流力要輸4-0，輸得咁肉酸，你搞到士氣全失。 同埋後防其實真係好大問題啊！呢場波即係除咗伊雲斯之外，帶住嗰兩個新仔打三後衞呢個陣式咧，其實我覺得雲高爾打咗三場波，可能真係要懸崖勒馬。你嗰度三中堅嘅陣式喺曼聯真係未必適用，因為可能始終我諗現代足球好多時訓練嘅時候嗰、那個防守嘅體系咧，都唔會話係訓練打三中堅嘅，都係兩個中堅加兩隻閘。你依家冒然叫咗啲中堅，喂，你兼顧埋兩側啦，即係你嗰兩隻閘係隨時攻咗上去嘅，即係你要兼顧埋呢一樣嘢。咁其實喺世界盃嘅時間，可能大家睇荷蘭睇得好悦目，但係當其時即係唔好忘記，甚至乎雲高爾都講係迫於無奈一個選擇，但係佢就即係徹徹底底將呢樣嘢。嗰一樣成功嘅因素，想直接咁移植落而家呢隊曼聯，我覺得係唔合適嘅。即係你譬如呢幾年打到風山水起嘅，即係依家可能有啲回落巴塞隆拿。佢講緊嗰套戰術體系，你要啲球員係由梯隊開始訓練，即係個意識上唔係話你一朝一夕你嚟到兩個月就搞得掂噶嘛，即係唔係話你攞完個世界冠軍就搞得掂。 唔係，都頭先講巴塞啦，德國嘅青訓都係嘅，佢哋都係由細到大係踢4-2-3-1或者4-4-2， 一定係呢一種。 但係英格蘭球員係傳統係唔會踢 4-4-2 啊嘛，最多係4-2-3-1咯。而家 同埋解釋翻點解雲哥爾喺荷蘭會成功？你睇翻佢後防嗰班人啊，咩華希亞或者除咗域拿係真係打翻佢自己中堅位之外，其他馬田斯恩迪嗰啲全部都係可防中可襲，即係佢哋自己本身未定。 荷蘭嘅青訓係多元化，每個球員可以打幾個位嘅。 佢仲係一嚿泥膠可以飲你踩，但係曼聯嗰班唔係，甚至伊雲斯其實佢都打滾咗幾季㗎啦。 伊雲斯膠咯， 同埋 真係唔掂嘅啫，真係泥膠嚟嘅啫。 5-5-3-2同或者你講5-3-2或者3-5-2都好，後面嗰三個中堅對後場嗰個企位嘅分布咧，其實係好難處理一件事。你四個人嘅分布係相對會比較平均啲，你三個點企啊？加埋你兩個，你加埋兩個翼位咧，即係個防守意識唔係咁夠嘅時候咧，你搭單擺落去咧，你係做唔到，你補唔翻嘅，你補唔翻。再加埋個防中都唔得嘅時候咧，大出事，你補唔翻曬啲位，全部穿曬。 呢場波就即係輸壞就即係估都估唔到係即係失第一個波就係講緊呢場做隊長嘅 J.E. 雲斯啦，咁啊好低級好低級嘅一個失誤嚟嘅呢球，即係俾人截咗個波之後就瞓身咁還傳翻出嚟，跟住接近一個射空門嘅狀態嘅，即係輸壞第一球啊！咁再加上前線嗰度進攻乏力，同埋即係你見到呢一場波咧係唔係負碌贏咁簡單啊！即係唔係話負碌贏你曼聯4-0啊！即係最大問題係你睇到而家呢隊曼聯對住另外一隊英甲球隊咧，英甲球隊喺個場面上邊咧係佔有一個優勢嘅，即係你有時輸波，你間唔中爆冷輸一球俾一啲弱隊，咁我覺得嗰個問題都未至於話咁大，但係最大問題咧打落去連場面上都輸埋啊嘛，即係所以我哋都有手足，有即係幾位手足，曼聯嘅手足就比較興一啲啦，即係都喺啲 status 嗰度打。 所謂爆冷輸係因為人哋入偷雞入你一球嘅手嚟嘅啫， 所以我覺得呢場波唔係爆冷啊！你睇完成場波，你覺得係應該。應該贏啊！即係嗰個形勢啊，或者你係嗰個三中堅嘅業餘嗰個程度，即係講緊阿堅尼啊，同埋阿維爾麥克啦咁啊。 即不知怎樣翻譯，即三個 由伊雲斯帶著的其實都是打不出表現的。 或者這樣說，我可以在個陣式來這樣說，即是三中堅其實呢，以德國為計呢，其實以一個中堅是去包兩個去殺，其實那三個機動性一定很高，其實還有那兩隻翼和那個機動性和體能都很高。你現在近代有看回克羅地亞都用過352這個陣式，斯拿和斯拿打的打法一直是這樣 上落讚尼和斯拿嘛，那兩隻 是，即是如果你說回以前即最 top 的時候，那兩隻翼位就是那兩隻就是這樣，還有帕蘭積那兩個翼位都是這樣打，要攻守都是要用得很好的、英格蘭曾經都有用過，但是、效果就不是說太好，因為、始終英格蘭、有一個樣東西就是4-4-2防線已經固定了很久，還有已經是就算怎樣改前面的那四個後面一定不會動、 比較有印象近代我自己就巴西啦，02年世界盃是打352的， 是、啊、但因為 當年那個出擊力和防守力是有保證的， 但是攻擊力是蓋過一切的，巴西就是、 即是你再加上你那左右兩閘 卡夫卡奧士，即是你是、防守即都有預野信心，又或者他是回得撤離嘛， 不是，還有那時352的2002年的巴西呢，還有 基伯圖斯華和基巴神呢、在個中場度 基巴 是橫掃兩邊，橫掃兩邊那兩個閘，兩個閘和個防中基本上阿卡夫同阿卡洛士上去冇關係，甚至盧斯奧啊、艾美信上去都冇關係噶。總之佢喺嗰個位置包曬。 佢成個可以話嗰、那個豪嗰、那個、陣容豪華都係特張，不過亦都唔好唔記得佢哋即分組賽其實係打得辛苦嘅，即係都係唔係分組賽，嗰、那個外圍賽 係 外圍賽打得辛苦，幾乎入唔到。 阿松咁，你同唔同意？如果打352嘅話，其實最少應該擺翻兩個防中入嚟， 其實、正路上就一定要擺兩個防中在這裡，即係始終你上得太多，個空位太多，那兩個防中是其實愛嚟以防不時之需，係補那兩個閘位，甚至是中堅褪出了個閘位，然後褪翻一個中堅位落去 嘅。就用翻雲哥以佢成功的例子啊，咁佢防中揾了邊個打？尼祖特莊，弱雞少少都有個迪古斯曼啊。喂、你而家你睇翻曼聯。你中間防中嗰度揾邊個打？安達神， 安達神咯， 仲有包圍係嘛？ 啊係啊， 包圍咯。咁你啲進攻球員擺喺嗰個位啊，好唔好啱？ 即係 都唔知佢 或者咁講啦，即係好似阿費 Sir 嗰陣時特登要擺阿卡華嚟打防中咁樣，即係夾硬擺佢嘅。你冇理由諗緊卡華嚟無端端打一個。同卡維克嗰個位置接近嗰個位 置，依家混沌咗啦， 即係已經係 卡華尼已經混沌了， 即係已經係將 唔知自己做緊咩。 自從費 Sir 走咗之後，佢都混沌咗。 唔係，其實未走都混沌緊。 其實我覺得咧，係阿費 Sir 咧搞壞一班僆仔咯，根本就喺度，即係阿史摩寧啊、宗師啊、卡華尼啊。 宗師未搞壞，即 係唔係宗師 OK？ 唔係，我覺得三五二一定要預佢打一個。 即係點講咧？嗱，宗師還好咧，就因為始終都係遊走於中堅同個右側，咁還好嘅。同時， 打個防 中個情況都還好嘅，因為始終。他都是後防出身，即係未至於去到咁嚴重。但係你話 安達神， 安達神啊，包圍，即係佢哋嗰啲係進攻型嚟。 安達神進攻中場出身， 即係你突然間 擺咗個， 你突然間將佢搞到咁樣 頂卡卡嘅嗰陣啊！ 唔係有好多 新朗麥顛奴嘛，出到嗰陣時叫 有好多教練，有好多教練而家因為講真嗰句嘅，而家個潮流咧，即係純攔截型嘅防中，即係我哋呢排個討論區都討論緊呢樣嘢，或者各個球隊需唔需要呢種黑又硬啊，淨係幫你做清道，即係做哪吒嘢呢種。即係其實你有一個咁嘅人喺度。或者我哋打 winning 嗰時候會咁樣做嘅，但係的的確確你要連結喺成隊波反手圍攻或者點樣控制嘅節奏上面咧，呢一種球員係個作用唔夠多啊，佢貢獻嘅嘢唔夠多。你如果所以而家好多教練嘅做法咧，就係譬如用派魯就做位置，就係、佢以前打攻中，因為速度唔夠就拉落啲去打啦咁樣。 格啦， 咁變咗就成為一個組織型嘅防中嗰個諗法嘅啟蒙，但係問題係。不可以個個咁搞啊！即係譬如阿仙奴最有名個例子，丹尼神啦，以前打開公眾拉咗落去，諗住打組織型。 巴西隊長嚟噶， 哇！ 招十幾嗰陣， 想當年。 算吧啦，呢個人洗廁所啦佢。 我有個問題想問啊，嗱，咁啊見到琴日曼聯呢一套陣容咧，咁我想問費蘭尼係咪有傷定點樣咧？即係嗱，我即係美其名就係呢場波其實聯賽杯。 叫第二彎 嘅。費蘭尼有傷啦，費蘭尼原本就諗住都係踢佢走嘅，就跟住好似操練傷咗，咁所以就唔使打啦。咁佢自己 又唔使走啦， 又唔使走啦，係啦，因為已經 係好翻先買， 等佢好翻先買走啊嘛。 唔好再加深。 因為有啲報章都話咧，其實今場咧，其實阿雲高爾擺呢啲球員其實都睇板嘅，諗住睇下邊個唔掂又踢走佢啦。 神啊！打正選都知咩事啦。 不過但係呢一班咧，基本上已經説到硬曬，突然間你一係就啱啱傷好，你咁樣擺出嚟，其實你真係害死自己。 喂，佢諗住對住嗱英甲咧，就唔係低一級，係低兩級噶嘛。即係嗱，如果佢上屆排第七都好啊，咁起碼你如果你打落咁樣數落去，都起碼爭成四十名啊嘛。即係佢就係我講一路係咁數落嗰啲球隊，因為而家呢隊 MK Dons 咧就喺英甲嗰排緊第七嘅。咁佢諗住就算出乜嘢陣容，我質素高過你都贏你啦。即係可能會帶住呢個心態去打。 但其實我覺得真係諗多咗，唔好話阿松真係講啱咗。即係近年咧，你見到呢啲即係啲杯仔咧打外圍嗰陣時咧，即係或者打頭幾圈嘅時候咧，以前咪俾啲英超球隊大炒開嘅。近年係少咗，甚至好多爆冷情況出現。即係再抱住一個咁嘅諗法，話即係可能見到五六年前阿仙奴球隊出班僆仔炒人七粒嗰啲咧，你唔好再咁諗。即係你諗下，當紐根特佢當時即係喺嗰班英格蘭僆仔，即係都賣成千幾萬嘅時候咧，佢都去打英格打個英冠嘅時候，咁你咪諗下咯，你係咪真係炒得起呢班人？我覺得係唔得咯。 係，其實我今朝第即係啱啱睇到個賽果嘅時候，當然難以置信啦。咁其實另外一諗到即係差唔多例子嘅同一場波咧，我就即刻諗起艾高幹對呢個皇馬嘅比賽，嗰場又係輸4-0，又係即係嗰陣又係好驚訝嘅，即係呢一場波咁啊，再睇翻出場陣容係即係輸4-0係唔應該嘅，咁啊或者。唉，呢排即係我自己覺得就係手足講曼聯，其實已經講到爛啦。即係講到爛，你呢場波你都係即係咁講佢個球員啊，或者點樣？即係睇下雲高爾仲有幾日啊，仲有4日嘅時間，仲會買到啲咩人翻嚟？啱啱係咪話買咩維杜爾啊？ 係啊，佢好大機會會用4,300萬磅嚟買阿維杜爾翻嚟啦。因為之前維杜爾因為阿甘地仲做教練咧，就唔買啊嘛。但係而家甘地都走咗做國家隊領隊咯。咁而家咁所以咪阿祖記見到啲錢又 OK 價錢咪放咯。但係好大問題就係曼聯買太多中前場翻嚟做乜鬼咧？真係佢個後防咁大。 是啊，而家最大問題是後防啊嘛。 你如果買咗翻嚟嘅話，你已經買咗迪馬利亞翻嚟，又已經破咗紀錄買咗迪馬利亞。買埋維杜爾嘅話，你咁貴買翻嚟，唔通擺後備咩？咁你一定要俾佢哋打噶啦。 維杜爾有傷患嘅喎，佢個傷好似一直都未醫得。 係咪背傷啊？我冇記錯。 佢成日傷嘅佢。 佢個世界盃一直都係樣。 係。 我驚佢買翻嚟會出事咧。 係，同埋 變咗下格維斯咁大鑊啊！ 佢哋拉到傷。 你買人咧，即係我覺得佢嘅淤血咧清得好慢啊！ 系你見到安達臣都好開心喺度踢波， 唔值錢。 因為安達臣連費倫天拿咧都唔買佢。 喂，你唔值錢，你賣咗你慳翻人工啊嘛。 唔係我即係首先要講翻一樣嘢就係，我哋 登記又登記25人，你要咁多人出把鬼咩？ 我哋唔係盲目咁取笑曼聯啲教練，即係無論係莫耶斯或者而家嘅雲哥爾，邊個都好。即係首先要明白一樣嘢就係都要講翻阿費尚係留低劈蘇州市係大嗰籠，係大到冇翻三代教練，我睇都未必即係。更正到嗰啲問題。 我最近睇到一篇文章就講起即係費格遜點解喺臨走嗰年都仲可以幫而家呢隊曼聯攞到冠軍，咁佢就係話即係咁當然係費尚嘅個人能力啦。另外一樣嘢就係話佢嗰個激勵啊，或者佢可以操到隊波咧係82% 咁樣出嚟啊。咁而家你嗰啲教練譬如莫耶斯，我最記得上屆踢完一場歐聯輸咗之後，咁坐飛機翻緊曼徹斯特，咁啊啲球員就取笑莫耶斯話佢睇緊本書咩如何成為一個成功嘅管理者咁上下啦個書。即是说我们已经是一间全球最成功的球会，你现在才开始看书，即好像给一个还低质素过那个球会的人去管理着这间球会，即外行人管住内行那班人，所以个个都不听。其实我看完这一篇即这个说法之后，我是很 buy 的，就是每一个教练去到现在曼联要激勵翻嗰班人，又或者其實根本就冇個底氣，你啱啱新加盟一定係冇嗰樣嘢，所以你嗰個球員其實係即係留翻一個好大嘅錯覺俾大家。前年攞冠軍嗰個陣容其實同而家嗰個對比其實唔係好大，但係嗰、那個即係跌落嚟嗰個狀態啊，或者一個士氣啊，或者肯同你拼命嗰個程度，其實都爭好遠。 所以我覺得所有球迷你都可以取笑翻曼聯啲教練，但曼聯嘅球迷，即係我希望你唔好再瘋傳嗰啲咩拉開張拉鏈就見到阿莫耶斯喺入邊，即係你咪繼續笑咯。你換得幾多個教練咧？地球上面即係你見到噶，即係譬如阿保亞斯咁，又講翻佢啊，喺波圖攞完個歐聯，去到去車路士咪趴咗喺度。即係教練需要時間，呢、這個並不是廢話，呢個係真嘅。尤其當你咁有底氣嘅一個球會嘅時候咧，你更衣室入邊嗰啲風波，你淨係處理都頭都痕。 是，不過我覺得那個人都不是雲高爾，因為他講到明白他執行了這份合約之後他就一定退休了，因為他本身答應老婆55歲退休嘛，他 教到現在60多歲都還教緊，即是看看怎樣。另外講了很久的、後防的問題，其實曼聯在較早前簽了這個落組的，最近有消息就說為什麼這麼久都還不能夠上陣，即是其實簽了有一段時 間，其實就、阿根廷球員落組其實就有單官司前引申嘅，咁就搞到啊，嗰個工作證就仲未攞到，即係可以喺英國嗰個工作證，因為其實以往喺英國攞唔到工作證咧，其實最大嗰個原因咧就係你踢嗰個國家隊嗰個場數咧。就未達標啊！咁其實落組係完全冇呢一個問題嘅。咁啱啱今日 check 翻維基咧，佢其實已經為阿根廷上陣咗28次，即係完全唔屬於話咩年青球員攞唔到工作證嗰個問題。其實就係講緊呢一單官司。咁呢單官司影響到啲咩咧？而家咧就係、是、即係阿根廷政府嗰度咧，就即係法院就發咗張傳票，就控告落組啦。咁啊問佢認唔認罪？咁樣咧佢有兩個選擇啦，當然認罪或者唔認罪啦。咁如果認罪嘅話咧，就可以係判社會服務令嘅，但係就有一個案底。咁呢一樣嘢咧，亦都唔知會唔即係佢判罰咗咧，就因為佢知道佢加盟咗曼聯啦。咁可以由英國執行嘅，即係判社會服務令。而如果佢唔認罪而到最後被告得入嘅話咧，係有機會。即係要呢個牢獄之災啊！咁啊，據聞咧就有機會坐一年嘅，咁所以而家咧就睇翻落組嗰個情況究竟係點樣，同埋即係我覺得咧都幾業餘下嘅呢、這個錯誤。即係你當初簽佢嘅時候，點解會 冇 check 清楚佢啲背景？ 係啊，又或者申唔申請到工作證呢樣嘢咁重要啊？即係你嚟到英國一定要有工作證先可以踢波，咁即係嗰樣嘢都冇查清楚就話駁佢就駁佢翻嚟 啦。咁其實曼聯嗰啲管理層簽人都不嬲，以往都有啲古靈精怪嘢噶啦，你都知道，例如嗰個葡萄牙嗰個比經典又不嬲。 費常嘅失誤啊，呢個真係。 費常話佢冇睇過佢踢過一場波。 係㗎。係 啊，昆奴斯話 OK 咁啊，博咗啦。 係，昆奴斯跟住走咗添啦。係 啊，740萬磅。 就好似當年修咸頓啊、桑拿士咧，收到電話話偉亞個表弟啊，咁樣喎，咁都得 嘅。係，業餘啊，一間咁大。 仲有紐卡素有一個好搞笑，有個借將借出去咧，跟住然後話。第二已經跟我總監說我要收購他回來， 跟後雙費格信 是跟後他啊，跟然後那個職員跟他說不是，這個本身我們只是出去收什麼購總會有些這樣蝦碌的東西， 不過都可以說迪馬利亞就加盟了曼聯，其實他個人技術一定是有的，都不懷疑的，但不過他可不可以套入到雲高爾現在要打這個352這個陣式裡面真的有些保留， 我覺得他應該會做回世界盃洛賓的角色，速度技術射術啦，即係好多方面都似啊，即係一個後生版嘅洛賓，係樣嘢都即係又或者有睇開皇馬嘅比賽，都覺得迪馬利亞其實除咗斯洛拿度之外，我覺得係皇馬陣中即係斯洛拿度或者巴爾啊最頂級嘅球員。 佢體能好啦，同埋佢勤力啦，咁佢好願意執行教練嗰個指示嘅。咁可以睇翻，其實佢上一個賽季其實都幫皇馬有17次嘅助攻嘅，其實比起巴爾嚟講咧，仲多5次。咁同埋咧喺有一個數據咧，其實可俾大家參考一下啦。佢上一個賽季咧，其實總共全球有264次嘅，其實可以話喺比球隊裏面第二嘅全球多球員多，起碼超154次，成功率係28%嘅，其實比起西甲嘅平均水平22%仲要高。咁皇馬平均嘅都係 25%。呢個咩數據？sorry，28%。 呢個係個全球成功率啦，全球成功率喺呢個。準確即可能200多球傳咗出嚟， 依會唔會講緊全中咧？因為全球成功 嘅廿幾，係啦，全中嘅率啦，啱啦，啱啦。咁相對嚟講，如果你話喺英超以往都係打開啲兩邊傳波嘅打法，其實都適合嘅。但係就睇下當然咧，前鋒咧究竟係朗尼啦、球王啦，定係小豆嚟幫佢執雞啦。 但係我覺得你荷蘭嗰個352咧，洛賓打嗰個位應該唔係。 當正前用㗎， 係正前用。咁問題就嚟，依家都話曼聯嘅問題係防守啊嘛，但係而家 其實曼聯亦都唔夠嘅，即係有質素嘅亦啊，唔係講緊 組織能力。 即係唔好你唔好同我講話楊格嗰啲係算馬啦，你都叫佢。 如果唔係蘇爾應該傷咗，應該係唔係？ 即係如果你擺佢個兩側嘅話咧，佢進攻有餘，防守可能會不足。同埋佢比較，你會見到大家都應該會擔心佢比較單薄。 不過點講都好啦，迪馬利亞嚟到曼聯咧，其實點即係點樣砌落去啊？無論打咩陣式，佢可塑性又高啊，上屆打個即係一個中場 入中路啦， 大家都可以 攻中。係 啦，咁啊點都會為曼聯帶嚟一個進攻上邊嘅變化。咁而家最大問題就係改善咗後防三中堅，究竟打唔打翻四個啊？ 嗰兩個防中，費查卡華利，唉， 係真係咁啊！ 突然間覺得卡瑞卡好重要。 我几中意费查喎， 费查唔得咯， 佢领导唔到个中场咯，始终佢冇嗰种大哥， 佢而家直情连正面交波都会失啊， 绿叶王嚟噶呢个， 唔系佢已经佢伤出嘅时间实在太耐啦，嗰段时间对于佢嚟讲，而且佢伤嗰啲唔系脚腕嗰啲，佢直情系好似肠胃、 身体、 总之呢一啲系成个体质个变化都已经出现嘅时候咧，唔系话你咩一般物理治疗啊咁简单搞得掂嘅嘢。 OK， 或者讲曼联都讲咗一大段时间，唔知咩，即系各位手足无论系唔系曼联嘅球迷，讲起曼联都特别兴奋嘅。咁啊，即系最临尾嘅部分啊，讲咗少少转会消息啊。咁啊，讲起讲完迪马利亚，不如再讲讲都系新鲜滚热辣啦吓。伊杜奥啊，咁啊正式加盟咗呢个爱华顿啦。咁啊，原 免费转会啊， 系啊，原本咧就要求呢个13万磅周薪啦。咁啊，为咗加盟咧爱华顿。咁啊，願意減薪，咁啊，據報啊，即係譬如每日星報啊，咁啊話嗰個周薪咧就大概係8万磅左右，咁我覺得好合理嘅。咁另外一樣嘢咧就係愛華頓咧，其實除咗盧卡古之外咧，其實得翻即係已經冇中堅嘅冇中鋒嘅選擇啊。咁啊，簽伊杜翻嚟，我覺得係一個合適嘅收購嘅。即係亦都係即係如果打得好嘅話，我覺得馬天尼斯今屆嗰個轉會工作亦都做得好啊。即 係雙殺喎。 係啊，最大嗰、那個。即係首筆當然係簽咗盧卡古翻入嚟啦，咁另外一樣嘢就係、是、即係簽份長約啦，同巴克尼咁啊。我覺得嗰個工作係做得出色嘅，即係喺呢個轉會窗市場，上屆愛華頓嗰個弱點亦都即係各方面都做得唔錯啦，係幾好。咁今屆咧有望跟上一層樓，我覺得即係依度唔好破壞咗嗰個更衣室嘅平衡嘅話咧，係一筆唔錯嘅收購。 好難講嗰樣嘢。 我幾推崇馬天尼斯一樣嘢，佢幾順勢而行嘅，即係你見到佢接掌一隊波之後咧，佢唔係話大執到我換曬自己啲親信咁樣。佢即係譬如佢會重用翻派拿呢啲嘅球員嘅時候，即 係耶斯留俾佢嗰啲咯。 即係好緊要啊，因為呢隊波已經係一個骨幹，有一個 form 嘅時候咧，你跟翻佢嚟打，但係可能加添一啲。自己睇得出嚟一啲 維根嘅球員啦，嚇乾尼嗰啲啦，大過嚟， 能夠融合到個元素咁樣，我覺得係幾好嘅咁樣做。 其實我覺得馬天尼斯過嚟嘅時候咧，佢嗰、那個佢嗰個性質啊，我覺得同雲加接掌阿仙奴嘅時候有啲相似，就係、是有一。個穩固嘅後防已經砌好咗俾你，即係莫耶斯嘅留下一啲嘅基石啦。咁馬天尼斯不嬲咧喺韋根咧，其實做嗰、那個即係或者帶住前線啊，嗰四五位球員點樣去進攻啊，即係有一啲心得嘅。咁佢穩住翻而家呢套後防，咁啊改變翻前邊嗰個踢法。即係就相等於其實教授即係留咗。四大元老喺度，咁啊，淨係執一執前邊，咁啊，打到一個好成績。即係馬天尼斯喺呢方面其實係有同教授有一啲相似嘅。咁啊，或者外華隊嘅消息係講到呢度先啦。咁啊，今晚咧另一個大主題啊，咁啊講緊嘅就係英超升班馬啦，即係李斯特城咧搬嚟同埋 QPR 打咗兩輪嘅 英超啦，都打咗。 係啊，打咗兩輪嘅成績啦，咁啊暫時未有球隊存取三分嘅。 不過公正啲講，其實就大家賽程都打勁女嘅，啱啱撞正一隊咁，贏唔到都冇辦法嘅，輸都冇辦法嘅。不過但係睇佢哋個成，睇佢哋打落咧，就有啲分別啦。 係咁啊，講咗我自己認為最差先係 QPR 啊。 哇！呢隊其實少少失望，我諗唔到真係差得咁離譜。 係今屆就即係簽咗利奧費迪南啦，叫做即係一個好有英超經驗嘅一個中堅啦。咁啊，無端端又打個三五二陣式， 又玩嘢， 又三五二。 嗱、我就 其實佢簽個戈爾卡，我都 OK 噶，本來 佢都兩場都打得唔錯。 戈爾卡係即係中意嘅，佢亦都係即係一個穩打穩扎嘅球員啦。咁啊，拍住兩個極富英超經驗嘅。李奥费迪南啦， 再加邓尼， 其实李奥都还可以，邓尼都仲可以打正选嘅， 加埋百几岁啊，咁啊做后防， 但系你转身又慢。 讲真就系嗰场输4-0，你系咪真系关晒嗰三个中坚事？我觉得唔系。 讲埋 sorry， 讲埋转会先，咁啊，唔好意思系，咁啊，另外咧就讲 即係佢勝傳就其實已經簽入咗啦，咁啊喺劉奕哲八百萬買咗一個係啦費亞翻嚟啦，咁啊出色嘅高大啦，而且有一定攔截能力，進攻力都唔錯，即 係 係啦，即係有睇曬杯嘢都可能會對佢嗰球飛將軍咁樣頂入嗰球波會可能有啲印象啦。 第二場都好似有後備入替喎，係都有後備入嚟打踩下草皮咁。 唔係對熱刺嗰場正選啦， 正選 啦， 正選 就喺十號就喺球衣啊。 系啊，咁啊，即系嗰个转会其实做得出色嘅， 就华加斯 利用住呢个哈里尼纳嘅 伊斯拿啦， 伊斯拿华加斯啦， 华加斯系借翻嚟嘅，咁啊伊斯拿就系佢另外一个智利嘅手足啦吓，咁啊加埋咗 QPL， 咁啊以往都系啊，其实就算 QPL 降班嗰届，大家都俾佢睇到咧，其实个个球员咧都系熟口熟面嘅。 是 即是打个大会啊，又或者是即已经有一定名气或者是国脚级的，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夹几都夹不到，你是估不到在三支星斑马入面呢是表现反而最差的一队。 我是这么讲，可能在那个阵容阵式上面方面突然间有一个改动，你在往年的英冠 QPR 都是打四个防线， 是 那么拍住祖尔巴顿二手的中场啦，那突然间今年突然间改了去打三个后防，你只有那三个后防，只有那两个是都過三十幾歲了，那兩個都即就算我不論你了費迪南啦、鄧尼啦，甚至是希爾啦，這三名呢都已經過三十幾了、即你突然間要他有這麼高速的情況要轉身又要包位，其實是很吃力的。 三中堅的陣式，即是其實大家計都計到四四二和三二，就是少了一個後防嘛，那你三個入面有兩個已經去到即加上七十歲的環境底下， 你要他的體力付出這麼大，其實就是已經是個問題所在了。 還有他兩翼那個方面呢，即不論你之前用森信、伊茨拿、甚至左邊的查奧爾，對那個進攻力是比較強過於防守，即是這個是有些流動的，多數都 還有剛剛這場換入的安奴夏都是進攻強於防守的， 這個中堅 性感後衛 性感後衛 又打性感 後衛，即是QPR 的軟弱呢，看回上屆即是附加賽的時候已經知道他他已經是贏得苦碌的了，即是你都還不醒水，即是你還要搞壇這樣的即所謂的世界潮流三五二，你真的找來自己搞 他都是走在最前外，真的他看到雲高爾這麼成功，哈利叔說我都試一下先， 為什麼要這樣做， 為什麼要 這樣做，或者這樣說，或者可能是同河道加盟有關，因為河道都是打三五二的 性感， 所以就是有這個可能亦不出奇，但是貿然你現在在即叫回上回來都叫做一個新季，你放這樣的東西玩，你又不拿足分，即是找來搞的， 又想落回去拿冠軍是吧， 即是呢上屆就說 QPL， 因為我會覺得是因為那些球員的合約所限，所以你個個禮拜只可以出一些不同的人，即是始終是錢銀的問題，但今季上來了你又買一堆人，但是你又搞到個陣咁樣咧，的確令人哋好難說服。 佢 keep 翻啲人嘅 ，keep 翻上屆嗰啲， 係啦 ，keep 翻， 但唔係打嗰個陣。係， 但唔係打嗰個陣咧，所以有好多嘅球員咧都無所適從，呢一刻都係。 喂，同埋有 揀嗰個年齡方面咧，即係佢黑阿列納叔咧，以往都好似唔係啲咁嘅人咧，喺熱刺嘅時候咧，嗱佢譬如勝傳而加盟唔到嘅，仲有金比亞素啦，即係其實傳咗好耐，一個暑假啱啱開始嘅時候已經講緊國際米蘭金比亞素回復自由身之後就會好大機會就即都會，咦？李斯特城 QPL 即都有傳過 下。之前同阿詹啊林柏特添 QPL， 即點解你會係咁揀一啲咁老嘅球員去打英超咧？ 佢或者咁講，或者係 QPL 嗰個歷史始終唔及熱刺，甚至係韋斯咸嗰期多，因為始終 QPL 都係長期都係打喺低下游組別，都係你再諗下佢最近打嗰陣時已經係九十年代嘅事嚟噶啦，你再想翻上嚟係呢一兩三年嘅事，所以你話。點解吸引唔到一啲名將啊，或者係一啲嘅好嘅球員翻嚟咧？其實嗰個你嘅履歷啦，同埋你一班人踢到咁樣，即係大家有眼睇嘅。 但係我好反對一樣嘢，就係你完全換走曬自己原有幫到你建功嗰班人。我絕對相信 QPR 第一次升上嚟嘅時候，佢本身班都係一啲人可以使用嘅，就算你話清粉都好。但是而家你見到列納，即係我哋唔好講個 QPR， 應該唔係 QPR 自己落 order 咁樣買人法，係列納本身，譬如喺熱刺嘅時候，佢就有一鋪收爛同爛鐵嘅人㗎啦。大家嗱諗艾迪巴約， 人哋唔要佢， 跟住然後仲有阿 雲達華 治。 好，即係佢係 但要佢啲當打嘛，而家啲唔當打， 唔係佢收越老 歐咗啦。 佢係啊，佢即係佢咪睇住自己能夠買到啲咩人咯。但係佢總之係一個名牌主義者， 戴維斯。 但係呢個係一個好錯誤，即係呢個係即係呢個成日話爛船都有三根釘，而家咪證實咗俾你睇，就係三根釘都冇啊嘛。即係你都仲係堅持你嗰套名牌主義嘅話，你累死嗰隊波。 同埋以往咧，阿列納叔帶隊咧，其實我覺得咧，佢戰術方面係佈置得幾出色嘅，即係有時都會因為佢嘅戰術成功而帶領到隊波去贏，但係而家即係走在潮流尖端打翻三五二，其實即係英超可能打咗兩輪之後打三五二嘅球隊完全攞唔到甜頭，唔知會唔會翻翻轉頭，但係嘥咗個暑假咯。我想講， 暫時如果你話三五二打得 OK 嘅，唯一就係我上一次批評嘅後城，即係始終 即係後城上屆已經有呢、這個。系啊，夾過啦， 系啊，但問題大家都知道個問題係唔得噶嘛。除咗佢個仔布魯士打得好之外啊，車士打同埋佢迪斯戴維斯都係嗰個保位上啊，同埋嗰個活動上係 仲有啲甩漏啊， 都係不足嘅。但係反而咧，佢兩個打翻四四二咧，佢兩個就好啦。但係阿仔打四四二咧就唔得嘅。 咁既要走翻阿仔啦， 就俾阿仔打嘛。 係啊，所以呢個就係三個後防同四個後防自己要諗諗啊。佢 我覺得 QBL 嚟緊九月一號前會再買人啊，真睇個勢。老細睇完你咩？ 同埋有啱啱我都想提，即係我哋喺幕後都講過一啲客觀因素，啲 QPR 咧會打得唔係咁好，或者我哋今年都唔係咁樂觀。睇翻佢嗰個球場人數只能夠容納19,000人，即係話證實佢呢件事咧就係永遠冇辦法自給自足到嘅。你啲門票你點樣收？嗱，咁即係一定要靠後面泵水啦。咁呢個唔係一件健康嘅事，或者你喺後面無限金元，但係你19,000人嘅主場，你個氣勢即係等於打場友誼賽咁樣嘅啫。你仲要分啲俾人哋去睇，俾人哋咧，咁你變咗其實我對 QPR 幾悲觀嘅， 佢打唔出嗰種咧，嗰啲地獄主場， 係冇完全冇，佢仲想打漂亮足球添。 佢唔似以前兵工廠嗰個高貝利咁樣咧，細到嚇到啲打歐聯嚇到啲球隊唔夠打噶嘛。 係，同埋嗰陣就直情就埋兵工廠嘅戰術啦，小組入滲啊，球場細啊嘛，幾腳已經到禁區啦， 個錯覺嚟啫，其實就錯覺搞到。 所以但係 QPR 嘅主場唯一一樣好咧，就係啲記者話影相最好，因為佢有個低洼嘅位置近咁。影埋佢， 原來都係商業因素嚟嘅啫，為咗 起球場咯， 起球唔起球場。 咁 QPR 仲有咩講 ？QPR OK 嘅，咁啊或者落下一隊啦，咁啊逐級上啦，咁啊另外打得第二好或者第二差嘅球隊一樣啫，咁啊講緊搬嚟啦，咁啊手足有冇啲咩發表下搬嚟嘅？ 搬嚟情況下。冇錢嘅呢一隊波係絕對冇錢嘅。嗱，佢而家暫時咧只係俾咗150萬同埋咗做基域斯。咁咧蘇禮特利啦同蘇迪爾啦冇披露過㗎，甚至而家你嘅史蒂芬列特啦、馬菲泰萊啦都係免費嘅。但係咧佢哋係打到士氣，佢個後防本身都係有一定嘅穩固嘅。咁啊，同埋剛上多教練阿大志啦，本身係球員出身啦，咁大家都係好崇拜、好尊重佢呢樣嘢就係。即係絕對喺呢個位置上咧，係唔會差。即係可能係嗰句，你遇著一啲中型班，可能係有少少輸蝕嘅。即係始終上屆留落嚟嗰啲中型班咧，係已經開始有一定嘅底韻喺度，同埋有一啲有實力嘅球員喺度。所以而家就係話搬嚟唔係冇機會可以留喺英超，但問題如果長期性咧，睇下大池會唔會再可以發揮到其他球員嘅啲功力出嚟。 其實即係完全揸即係。冇話完全啦，揸住大部分70%以上英冠班底走翻上嚟，係咪留唔得住咧？又唔係，你睇洛域治其實第一季佢都冇咩大手收購，其實佢第一季嘅時候都係大部分用翻原班人馬，所以一個良好嘅防守體系，我只講防守體系啫，因為佢始終係下游球隊。如果有一個良好嘅防守體系，打一啲鐵血足球咧，其實係絕對有力咬住喺英超嘅。 咁啊，講我都認同嘅。 搬嚟咁啊，最近嗰個戰績先咁啊，輸俾呢個史雲斯1-0啦，輸俾車仔3-1嘅。 其實佢哋都咬得，即唔會話大敗啊。對車仔，如果第一場就咁俾人大炒咧，就士氣低落。 佢嗰場波有板有眼， 叫做 OK 噶啦，叫 OK 噶啦。 嗰個波回翻出嚟幾靚，其實有一個反越位咧，即係其實係有一個戰術性嘅入球嚟嘅。 即係我會覺得搬嚟呢隊波咧，同昆士柏流浪個分別就係話，我都係用翻呢一班人，我係冇錢，但係我會即係重質不重量啦，即係買一啲啱嘅球員，但係我又唔會即刻俾佢打到正選嘅，我都要俾佢慢慢入翻隊波。 同埋有英超經驗。 因為如果你貿然你買一個新球員，除非佢係好有英超經驗，同埋佢係都係當打嘅情況下，擺佢入去一個位置冇乜所謂。即係如果你缺個位置啊，但如果你唔係缺個位置，你 突然間默默然上去咧，你個體系突然間可能會被人破壞咗唔出嘅。 因為佢都有例如啊馬菲泰羅啦呢啲喺英超其實都 華特 都打得幾好嘅，其實英超都交到貨。如果係話喺呢啲啱啱升上嚟嘅，佢嘅經驗其實可以帶到啲球員，咁可以有時喺度站提倡方面可以做好啲，咁啊鼓舞到啲球員咯，係好有幫助。 官尼平均年齡係廿，我冇記錯係26.4歲，其實都係一個幾適齡，即係無論喺個活力上面啊，或者喺個經驗上面，都係一個幾適中嘅位置。 同埋大部分嘅球員都不乏有一啲嘅英超經驗，好似大衛宗斯啊、馬恩啊、沙基爾啊呢啲球員都係有一定嘅英超經驗，所以其實甚至而家你嚟緊嘅斯洛提芬列特啦、馬菲泰萊一班都可以長期注重於喺英超嘅球員。你要去留喺度，其實係唔難嘅，只不過都係嗰句大字會唔會俾到一啲再好嘅嘢球員啟發到佢咧？就係、一樣嘢。 啲手足對佢哋都幾樂觀下喎，聽落。 唔審慎樂觀咯。 OK， 咁啊， 佢個主場係勁嘅， 係 因為佢只要主場嗰度把握得好少少咧，咁可以攞多啲分啊，咁佢其實都 OK 嘅。 級都要保住主場成績。 係，拭目以待啦。咁啊，暫時兩戰兩敗嘅，咁啊，最後一隊，咁啊，李斯特城都係排緊下游嘅，咁啊，但攞咗一分啦，咁啊，亦都係暫時嚟睇三支星班馬入邊咧，我覺得係最 對板喎都。 對板係啊，即尤其是第一場 一和一負合。你啊，一個車路士，一個華頓， 係啊， 啲曼聯嗰場咪 仲 嚟緊嗰場仲要對阿仙奴， 嚟緊對阿仙奴， 阿仙奴 啲對曼聯咪食硬咯，佢哋可以 即係 如果咁樣嘅， 如果講， 但係你知得成個賽程係好差嘅， 開頭都幾曳嘅，即係除咗之後阿仙奴啊對史篤城啊曼聯啊，之後後屘最開始又對水晶宮啊搬尼啊。開始會好啲 先，先苦後甜咯，叫做 即係其實今年嘅李斯特城咧，佢係好抌本嘅，即係突然間臨轉開波前咧，佢都買喺拜利頓買咗個烏魯亞，破咗呢個球會紀錄，係啦，同埋佢又收購咗艾拜頓啦，同埋阿信啦，翻嚟呢一啲都係有英超強翻經驗嘅翻嚟，即係阿信啦，你唔好諗住佢出場噶啦。你最多是輔助摩根啊、迪拉特啊、 摩亞咯，有個年輕中堅， 係同埋利姆摩亞嗰一班就等佢扶持去上去嘅啫。咁艾拜頓係有適當嘅事，因為可能傷得太多啦。如果佢冇傷嘅時候咧，佢打右翼係好 fit 嘅。喺呢個喺維拉大家都見過噶啦。 就算佢輸俾車路士嗰場，其實上半場都打到五波咁樣啦。 係啊，其實嗰個韌喺嗰個主場嘅韌性都好高，所以其實李斯特城咧今年除咗肯抌本之外啦，尼祖皮亞神都是用翻嗰一班球員，即係而家即係邦尼同李斯特城都是有呢班 馬列斯 喺度噶啦。但係問題係佢同呢個昆士法流浪唔同嘅就係昆士法個轉動太大啦，同埋你係臨即係我想算，我諗佢係開波前都冇諗過會打352噶，我諗可能都係荷到嚟咗之後改變咗個行程嘅咋，係啊，所以呢個 死鬼咗一次就咁樣。 但係我會覺得有少少隱憂係嚟自於個教練皮亞神，因為佢睇翻佢個履歷咧，佢教嘅球隊曾經好似教過韋斯咸。教過紐卡素，但是暫代領隊，咁跟住然後又教過修咸頓，但全部咧都是在英冠的時間比較多，咁變咗就係話佢能唔能夠上到去英超，仍然能夠調節到嗰個班球員的節奏或者個體能流放嗰邊咧，我會覺得有啲擔心，因為畢竟唔係下下嗰種鐵血波咧就會搞得掂。英超始終你都係要加入翻少少技術元素，就算我哋講到咁爛仔嘅史篤城，你睇佢越嚟都越打得比較技術啲。 咁喺嗰個陣式方面咧，佢都依然用翻傳統嘅4-4-2啦。咁嗰個安迪京治同蒙夏特啦喺個中場做一個輸攞同一個防守中間。咁咧睇下個邊咧，睇下需要係馬伊斯啊，定係需要其實另外一個舒魯比啦， 舒納普 啦，即係嗰兩個翼啦，就係講打。其實佢嗰、那個 佢兩呢兩個 OK 喎。 但係其實咧你睇翻李斯特城咧，其實打翻最英超嗰陣時間嘅4-4-2，即係烏魯亞啦，你都係一個高型高大嘅頭槌啦，攞根第一個射手啦， 係 啦，所以突然間冒冒然買一個阿根廷唔係好多波入嘅球員，即係除咗我諗緊係 一個西甲啦，係啦，即係 除非我諗到佢係睇到佢嘅高度同埋嗰個空中嘅能力之外咧，如果唔係我都冇諗過拜仁唔會 慢慢延放俾你噶，佢都想升班嘅，系咪先？ 嗯，系啊。咁啊，我自己就睇到即系或者睇咗两场波，我自己比较深刻有嗰个马列斯啦，系、嗯、啊，嗰、那个突破能力唔错，有个人技术同埋佢嗰个盘带，我觉得系即系喺好多英超而家嘅右边啊右翼嘅球员，即系喺好多球员之上啊。所以今届亦都大家可以留意一下呢个球员，睇下会唔会帮助到球队，即系起码留翻喺度先啦。第一年， 仲有一个啦，当然系门神之子啦，卡斯帕舒米高啦，其实呢两场 呢、這个好波啊！ 你见到呢两场其实佢都系交到货嘅，又系曼联啦，真系唔好真系乜都要提曼联嘅仔啦，舒米高个仔，佢、其实佢之前 曼联出身啦， 曼联出身啦，但系又打曼城其实佢都 OK 嘅，其实有打个正选啦，跟住就不过俾祖克特就踢走咗啦，打过阿列斯联啦，其实都 OK 嘅，咁、其实可能睇翻啲英冠或者低下水平浸淫咗之后啲经验啦，上翻嚟你见到都成熟咗好多啲， 即系嗰阵时系阿艾力神系俾个机会佢，因为艾力神嗰阵时系推，即系除咗开始执教阿塔信喺旗下嘅曼城啊有钱之外啦，佢都俾一。其他的年青球員包括米高莊遜、艾利蘭、維菲亞斯、 米卡里察士、 米卡里察士、安奴華那班出曬嚟咧，嗰班大家看到咧， 有啲都唔知即係 唔係。首先大家覺得曼城是會俾好肯俾機會一些年青球員嘅。好啦，前龍門啦，自己打生打死打咁爭輸咗，咁冇得講啦。呢 前邊可能溝通唔到，係咪同孫繼海啊嗰期？讲唔到英文，要讲赚果语啊！ 赚果语， 但系佢又识丹麦文嘅，因为唔系好老啊英文。 唔系咁，我相信孙继海都喺英国咁耐，即系曾经喺水晶宫浸过浸过啦。咁其实应该英文上唔会有太差嘅，所以就 我哋讲下嘅啫。 系 啊，好认真，应该 OK 嘅， 应该 OK 嘅。 系啦，咁啊，或者今日嗰、那个即系三支星斑马嘅近况啊，或者我哋嘅一啲预测就嚟到呢度先啦。今晚嘅节目时间，差唔多啦， 差唔多啦。 系啊，咁啊，听晚又进击港超联，哎，成日惊讲错， 咪哥， 系啊，惊上讲下上啲进击的港甲咁啊，进击港超联咁啊，同大家见面啦， 拜拜。 Bye bye bye bye